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浓，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闭眼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克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举办品质消费美好生活主题活动，活动上首次启动了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来听报道。 在主题活动上，国美、沃尔玛、便利蜂、京东商城等企业率先做出承诺。 国美控股集团郑重承诺如下： 沃尔玛积极支持线下7日。 便利蜂郑重承诺如下。 15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启动了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中消协投诉部谢龙介绍说， 以前呢，消费者遇到质量问题或者不符合合同约定才能去实体店退货，现在只要是在规定期内，而且也属于商家承诺的商品范围内，可以无理由申请退货。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以前买了东西回家发现尺寸不合适，没有质量问题，商家就不给退货。 现在我觉得他有这个承诺以后就方便多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经常退货。 便利蜂公共事务部总监邓红梅告诉记者，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条款，在店内还要进行明示，另外我们有售后服务部对售后服务问题无障碍的解决。 按照要求，相关企业将在门店和官方网站上公布无理由退货条款。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央电视台第28届315晚会昨晚举行，大众途锐汽车发动机进水问题、珠宝店抽奖骗局等消费陷阱黑幕被曝光。今年315晚会的主题是共建秩序共享品质，总导演尹文表示，今年重点关注了两大领域。除了曝光案例以外，本届晚会还加大了消费预警力度，并针对市场上流行的一些谣言，联合国家权威部门、专业实验室，用实验的手段、最权威的方法，把这些谣言背后的数据解读了出来。昨天，随着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升级完成，消费者不仅可以24小时进行投诉举报，还有望在线完成纠纷解决。据介绍，这次12315平台升级，除了官方网站和 APP， 12315的官方小程序还首度登陆支付宝，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点点手机就能维权。中消协昨天发布2017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涉及新车质量和三包规定。另外，消费者最不满意的十大消费类型当中，快递物流和在线旅游服务上了黑榜。北京市消协统计，去年家用电子电器类位居投诉商品的首位，全年投诉量达到4267件，问题主要集中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不透明等等。其中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黑维修点冒充品牌售后，导致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价格虚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汇村到四汇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呢，这位嘉宾要来跟我们推荐的啊，跟每个人也很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很多人呢是觉得我暂时还没有想到我要用这个方式啊来改变一些什么或者提升一些什么。哎，好好奇啊，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而且还有人在微博上面说我们是黄金搭档，哎呀好开心。哎，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资深心理专家啊，同时呢也是桃花源生活馆的创始人陶思璇老师，欢迎陶老师。 大家好 啊，掌声。 夏夏 好，谢谢。 对，那美美的陶老师和美美的我今天呢也在一直播上面同步啊，在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觉得好像哎，这个相由心生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心的喜悦，很高兴啊，因为每次见陶老师都很高兴。另外一点呢是大家可以很积极的来给我们留言，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送出，今天我们第二份的啊，第二周了，我们要送出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认真在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你今天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500元的现金奖励。当然了，除了这500元的现金奖励，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跟我们主题相关的福利要送给大家，福利的内容赶紧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就可以看到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一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留言也是这五个字啊，主持人江夏，一直播上面就可以搜到了。当然微博上面也有现在我们一直播的链接可以给大家看到。看，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状态是对的啊！有人说哇，你今天都短袖，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因为我身体倍儿棒啊，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确实有点热， 太热了 啊！对，然后再加上呢，今天就是为了呈现最好的这个美颜效果啊，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上面的顶灯啊，包括这个专业的摄影灯也全部都打开了，所以会有点热。就是辛苦陶老师今天在比较炎热的状态下跟我们来讲一讲十二生肖的事儿。 还好还好，我怕冷不怕热。 哦，那这个状态是还比较适合的吗？比较适中的， 对啊，就还好呀。就是会有点想睡了， 但是人在温暖的环境里面就会有一点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啊。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还有我可以让你这么放松，我也感到很高兴。好，今天的陶老师也会用他的专业知识让大家对于整个2018年也可以很放松很轻松的去应对它。 对，光是放松和轻松还不够吧，我觉得2018年应该是一个更精彩的一年，无论你过去有哪些经历，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2018年我都希望你能够更丰富更精彩。 哎，我说这个放松和轻松的感觉啊，是因为我会观察我周围的人。你看现在三月中了嘛，对不对？那其实第一季度已经没有几天了啊，对，这 已经基本过去了。 对，这个就是不是危言耸听啊，是第一个季度，就是四分之一的时间，2018年都已经过去了。很多人会很焦虑，因为今年过年晚他焦虑，他没有办法放松下来的是，他很担心说啊，都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我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做，我到底要做什么？ 啊，然后呢，今年啊，这个狗的属相，我啊，就刚才有朋友问我是不是本命年，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觉得不是，哎，对，就是哎，他有各种担心， 对 吧？ 对 啊，然后稍有不顺，就会产生各种联想。 对， 哦，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属狗的问题啊？ 嗯、 啊，是不是因为啊，就是外界的环境给我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今年是不是就是这个感情运势不好呀？五颗心里就一颗呀， 嗯、 会有很多这个心理负担，就每天想很多。但今天陶老师会告诉我们，第一，没错，你感情运势今年确实只有一颗星，但是怎么办？ 嗯，对 啊，刚才我们在一直播的时候的，因为八七六的直播还没有开始，所以我就说让陶老师先把这个内容收一收，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在八七六的电波里面也解释一下、这个人，哎，我一定是有长的有短的， 对 对, 对 啊，这个短板一般指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我的短板？ 首先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我一个个人体验。就年轻的时候嘛，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自己的手上掌握着。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确确实实整个大环境，你周围你所处的这个城市，它的一个城市文化，以及你的家庭里边它有哪些主要的这种价值观，它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还有就是潮汐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就大自然的这种能量的更替、季节的更替，它都会对我们这个身体造成带来一些很大的影响。那么有一些影响呢，可能我们自己并不是太能够注意到的，但是它就是那么发生了，是这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那我现在会真的觉得，在有些时候，你的确是情绪就是会很down的，很低落的。 哦。 然后在有一些时候，你的情绪就是很高涨的。 对， 这是一个情绪的周期。 嗯。 那么在有一些时候，当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疲惫状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某一个场景下，就我们在某一个环境里待了很久之后，会形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其实是有着巨大的力量，但我们又往往意识不到。可能，但这些习惯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品质，这是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件事儿就是，每一年的我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好有趣的，就是每一年到年尾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始，很多人都会开始关注去做一个预测。哎呀，我来年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呀？来年我能不能比较发达呀？来年我有没有桃花运呢？大家的注意力其实都是在我来年会有什么，在这个上面。但是呢，他就忘了，有一个木桶效应，就一桶水里边一个桶，它里边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木板，而不是最长的。就是你最短的那个地方水会从这里流走的呀，那你不要，所以就是搁到这个我们来年会怎么样这件事儿上也是一个道理，你会有什么不重要，你会失去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因为那个部分就是短板。 哦，这个是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理上面的依赖感，就是我们很想知道来年运势啊，或者是甚至每周每月去查看运势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很期待看到我会有什么， 对， 拥有什么，这也是 对那个就是你会拥有什么，那个其实相当于木桶的那个长板嘛，你最长的那个木板是什么？可是对不起你啊，这个桶里边有多少水不是长板决定的，是短板决定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短板补偿。 哦，而且呢，每一个人其实因为你们生肖不同嘛， 对， 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到我的微博上面，我在今天早上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先发了一个，里面有一个网页链接，就是他会，陶老师已经帮大家集合了很多人的智慧，把十二生肖今年我们很多的运势，包括事业呀， 对， 包括这个， 基本上就是四个方向，就是 财运啊， 事业、财运和爱情。情感，就这四个大方向 啊，我们都是以五颗星为满分啊，看看你今年的这个生肖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你是 先查查你的短板到底在哪儿，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说各自怎么补齐这个短板的事儿。现在能先透露一下补齐短板的方法吗？ 主要是用身体动作。我们在有一个那个线上的那个音频课，它是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李老师他会教你怎么样运用这个服装的色彩。 来调整这个身体的风水。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是用那个邱老师安妮，他是用花能量，就你家里边卧室客厅分别摆放什么样的植物，他也是可以调整居室风水，就是给你自己提升能量的这个品质。那我的这个角度肯定是跟心理学有关的，它就是从身体动作，因为改变我们心理状态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身体姿态。 哦，就是通过改变我们身体姿态。 嗯，对的。 有时候可能也是你在生活当中不自然的一个动作。 其实它是相互影响的。比如说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把这个背这样抠着，这样在电脑前缩成一团，那样看着电脑打电脑。对。 现在大家在一直播上面可以看到缩成一团的陶老师。 嗯。 就很形象啊。为了这个陶老师。 但是有些人就是可以坐得很直的在这儿。然后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哎呀，就是累累。哎呀，不知不觉就这样了呀，没注意到啊，是这样。其实不是的，是心理，就是当你自信的时候，这个人的就是很愿意展示给大家，就这个上下，这个是垂直面吗？ 嗯， 那么垂直面的这个身体动作就是和自信、自尊展示有关。当你心里非常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就是挺拔的。但是当你想要躲避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躲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过来你想躲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你的身体会本能的缩成一团，就会离闪。那如果说你的自信心是不太足的，你并不觉得在大家面前展示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最好能缩缩缩缩缩缩成一粒尘埃，谁也看不见， 旁边还有个帘子拉起来。 对，在这样的状态下，这个人的身体就会很自然地呈现出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在坐到，即便是坐在电脑前，你的心理状态也和你的身体姿态是有着一个直接的关联性。那反过来，就当我们故意的，其实本来心情很好，这是那个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家们他们做过的一个实验，就是一群人在这儿，就其实大家都还蛮开心的，但是就是要求他们来，你们都这样趴着坐， 就是你很开心的时候， 对对对， 开心的时候我就说你必须这样 啊，就是要这样做。 那 一开始大家还觉得哎蛮好玩什么的，但是很快的这些人就开始情绪就开始低落了，最后大家比较当然每个人的感受还是有个体差异性嘛，那么共性的部分是大家都感觉到沮丧，没有希望，人生是灰色的。然后这个时候来我们调整身体姿态，然后大家又从这个很荡的情绪的时候就是把身体坐正了，坐直了，再过上一会儿，他们再有一个现在的感觉是什么？那有一个共性的感受，就是感觉到自信了，感觉到我的人生有希望了，我有明天了。 哇，这好神奇啊！ 真的是，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在你那座位上试一下。 听节目的同时， 对， 去低头看看自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坐姿，然后感受一下，在这个姿势里边，你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再调整一下你的身体，再来感受一下你的心情是什么，你会发现真的是特别快速的不一样。 哎，这是陶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解释的，说我怎么来帮助你补齐你 对 2018年的短板。这个短板到底在哪里？我们先去看运势，然后再回来向陶老师提问。 对，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也是很多嘉宾看到我，就是比方说第一次来直播间，就会说啊，你是站着直播的？我说啊，对呀。因为其实人坐着的时候呀，你会不自觉，虽然我们椅子也是一个高脚凳，但是因为我可能我要去够这个话筒啊，我要去干嘛呀，或者是我会不自觉的限制我觉得这个椅子限制了我的活动啊，所以我站着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啊，那直播的状态也会很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好不好啊。小熊说了，春节喜庆自然在，陶老师还是很可爱， 谢谢。 对，就哎，这个喜庆啊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福字呀，对不对？就确实感觉还在过节一样。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呀，我的儿子石子儿也在看直播，几个月，就想知道他2018年运势短板在哪里吗？好，当然也有朋友说，陶老师有时候总是会莫名的想起以前很尴尬的事儿，然后就跟自己较劲，这个是什么？就是不自觉的想起来吗？然后跟自己较劲， 这是反映了他的一个心理的。 对，刚好是那个，这个也是个我觉得我跟这个朋友是一个神同步，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还在想，哎呀，明天做直播的时候，我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最近在干一件事儿，刻意的流泪，刻意的流泪，就是用一个那个舞动静心灵性舞蹈来让我自己刻意的去想我的悲伤。其实可能像昨天晚上，我就一开始都是挺开心的，因为把几个那个音频课做完了，然后效果还不错，我还蛮开心的。但是我会让我自己去刻意做这个练习。那到后面，一开始我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点累了，然后但是到后面的时候，眼泪下来，当眼泪结束之后，喜悦真的是从心里边去延伸出来的，就是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是喜悦，喜悦就在每一个细胞里边跳舞， 所有的悲伤都带走了， 都带走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儿，我们叫它刻意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刻意的悲伤，像我昨天晚上干的这件事儿就是刻意的悲伤。因为这个也是前天有一个朋友说，哎，你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心情好好的样子啊？哦，我就说，因为在前一天 我 刻意的哭了一下，对，刻意的大哭了一场，对，然后整个后面几天的那个心情都超好的，超赞的，对， 所以总是会想起来以前一些不开心、 就是因为 让自己尴尬的事情。 以前你的那些情绪是累积的，是被压制的，你不去面对它，不去给它表达的机会。那么当这些情绪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跑出来一些。只要你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它就会跑出来，就有点像我很多年前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就火山要喷发了，但是你把那个火山口给堵上了，那么它是不是就此平息了呢？肯定不是，而是再去找另外的一个薄弱的一个地方去冲破它，喷发出来。而这个部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薄弱的地方是在哪里。这就像我们这位朋友所说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哎，那个情绪就出来了，然后就把自己带到了一个稍微有点低落的那个状态里边，就不舒服的那个状态里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真的在生活中是需要去刻意的做一些事情，比如就是让自己刻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就是那些尴尬的往事， 刻意的去做，刻意的想起，然后刻意的悲伤之后，你会发现，哎， 对， 调节好了。 对，其实所有这些情绪，它都是在提醒你，嘿。我在这儿呢，你需要来面对我，所以你只要去面对它，这个事情才会真的发生很美的转变。 这个大家开始特别一方面好奇自己的运势，我也是很纳闷，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奇我的运势？我已经知道我今年的运势了。 大家关心你啊。 对，就是你们好奇这没有问题啊，还有很多的人就是有说自己女儿今年是本命年啊，生肖是狗，还有自己今年也是本命年。当然我绝对相信你们这个是年份不同的本命年。我提示大家，想要看到你自己的生肖的今年2018年的这个运势整体啊，每一个有几颗星，比如说事业运势五颗星里面到底有几颗啊，桃花运到底有几颗啊，这个财运到底有几颗，你们可以问我，也可以问陶老师，待会儿我会帮你们提出来。但是呢，我怕十二生肖我们不能一一说到，而且具体年份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提示大家，在我的微博上面，我已经把这个链接放上去了，同时告诉大家，今天我们针对这个链接的福利都在微博上面，大家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同步看直播的时候，你也可以同步去看一下。今年狗呢，其实还比较打破我的想象，我以为就是生肖的本命年会特别的，但其实 好像也不太是啊。比如说94年的这个属狗的，就是94年属狗的人，刚好是现在准备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了， 24岁。 对对对。那么在这一年呢，就是很关键的一年，选择工作的时候就要多注意，一旦选错呢，后面就会很多的麻烦，很多的坎坷。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你要面对的这个选项，它有可能这个工作看起来是很好的，比如说好的单位啊，福利还不错啊，等等等等，但是它可能不是你擅长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了，你 要 慎重。 提醒九四年的生肖狗的朋友， 对对对，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来做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像这样的状况，那这又是他这一年事业发展上面就是特别容易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机会很多，但是呢，乱花迷眼。就是不太容易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个才是最恰当的机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人是理性的，是能够让自己不会突然的一下子被那个东西所诱惑，他要能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去做那种扎根的动作，回归到自己的内在中心。因为当我们跟自己的身体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是最有智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选择一定是对你自己最有利的一个选择，就是尽可能的去回归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中心，大概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讲的丹田，就是肚脐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多多就是训练这一带的肌肉力量，它就会让你能够越来越坚定你自己真正想要的，而不再会被周围的声音所打扰。 所以94年的生肖狗的朋友 啊，对，在事业 事业上的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对， 可以来去做一个练习，就是陶老师刚才来描述的这个动作。 对， 而这个时候就是拥抱你自己啊，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就是坚定自己内在的需求，我要的是这个，所以你别跟我说那个了，我要的是这个。 哦， 这其实 我要的是这个， 对， 啊， 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也由此引发了，我们好多朋友在开始说他自己的生肖，我是几几年的，我属什么的，我老公是属什么的，我们的，我就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你们冷静一下，好不好？你们先去看一下我发在微博里的那个链接，先找到你们这个生肖。我们先不看具体年份， 对对对， 你的生肖的整体的这个是差不太多的，一颗星就是一颗星了，也不会突然长到五颗星。你先去看看，然后呢，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广告了，在广告时段，在一直播上面，也会让陶老师来回答一下你们这些问题。然后呢，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876的同步的直播当中。提示大家，在一直播和微博找到我们的方法，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在小夏推荐板块，我们跟资深的心理专家啊，桃花源生活馆的创始人陶思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你的2018年过得第一很有准备，第二很有质量。稍后见。 Only you 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庆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什么设备？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电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依然是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我们在一直播也给大家开了视频的同步直播，想要看我和陶老师的互动，同时也想给我们提问题，请大家今天在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一直播和微博找到我们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想要看到你的生肖的概括的这样一个运势啊，比方说我的事业今年能五颗星里面有几颗星呢，感情的运势顺不顺呢，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我今天早上发的一个链接啊。同时今天要送出的两大类的互动的福利也都在上面。今天我们要继续的送出本周的500元现金奖励，到底哪一位朋友周一到周五都很认真的给我们的直播帖留言呢？今天哎呀，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啊！我从中选了一个我们很忠实的听众，要把这500元的现金送给你，会不会是你？到一直播上面来继续看，我们一直播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非常资深的心理专家陶思璇老师，同时也是桃花源生活馆的创始人，一起来聊一聊2018年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准备的去过它，然后呢补齐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短板，让我们的2018年更有质量。好了，话不多说，因为大家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多关于自己生肖的问题，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大家。我先问一下陶老师，他们说到的生肖，比如说有朋友说我是属虎的啊，今年属虎的朋友有没有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的事情？是这样，你要问到的是你的某一个方向， 对 吗？ 对，是他是哪一年的？74年的。 对，但是哪一年的属虎，这是一。第二呢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属虎的大概你的事业是几颗星， 对 啊，所以你可以单另的来咨询一下，说啊，今年属虎的，我是这一年的虎啊，事业运势怎么样？ 对 啊，我如果想要补齐这个短板的话，需要做什么？还有心里话说，这个说73年的牛牛，啊，生肖牛，需要注意些什么？ 73年的牛，稍等啊，让我看一眼。这个73年， 还有这个宝宝多吃点啊，说这个跟导播小哥哥问好啊，说好专业呀、啊，这个 不是，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前几个导播他不是不管，是因为我们在、嗯、我们在2017年底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嗯、邀请了一个导播老师、嗯、然后后来我2018年开年不是给你们解释了吗，那个老导播老师家里有点事情、嗯、所以不能继续给我们做导播了，然后我们大概就有两期节目就是固定机位、嗯、不是那个导播不想给你、嗯、一是没有导播，所以那两期是固定机位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今天的导播老师很专业。 嗯嗯，73年的这个也是楠楠刚才给我的，所以我好难找到这个73年的。 嗯， 73年的属牛的人财运还蛮好的耶。 有几颗星？ 有几，他给我的不是这个，所以 就只是好嘛、嗯， 对，只是说那个财运还不错，然后就是不要做大的投资，那小的还是蛮可以的，嗯。 哦，是可以的。 对对对。 那他的就是73年的牛牛，今年的短板在哪一块儿有吗？比方说是在，刚才说到了财运，那有可能是在感情方面。嗯、 对对对，应该是在 健康方面。 对，应该是在感情的方面。你帮我找到那个，就是我们有几颗星几颗星的那个，因为这个太难有一个对应关系了。 嗯 嗯。因为我给到那个提示是说他应该是在这一年里边多多的去练习爱的能量，就是学会爱和被爱这一件事儿，对于73年的属牛的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另外一个他就是需要去训练自己的直觉力，然后因为今年他的财运不错嘛，所以很适合去做投资。那么在这个做投资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很适合是去发现一个好项目，但是在这个大家介绍项目的时候，其实都讲的还蛮，都挺诱惑人的、 嗯， 所以你要在很多的这些诱惑当中去真正的找到那个适合你的，而且它是有前景的。除了技术层面的这种分析思考之外，一定程度上它真的是一个直觉力，因为这个我跟一些做投资的大咖们有沟通过。就当他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的技术层面都差不了太多的时候，这时候拼的就是一个直觉力。 嗯。好， 对， 还有这个好霸气的名字说，我就知道我中不了、嗯、所以不期待，来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不知道你在微博上的名字跟你一直播上的名字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今天应该是第一天给我们留言。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每周五送出500元现金奖励的这个游戏规则好不好，你们要在周一到周五啊，就比方说你想获得这一周的周五的奖励的话，那么这一周你要从周一开始每天 everyday 都在我们的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的直播帖，就是当天我会发今天是周一，我们要在书房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在这个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认真的给我们留言评论相关话题的内容，算你签到成功。如果你只是今天来给我留言，当然就抽不中啊，我们设一个很公平公正公开的送500元现金奖励的环节。嗯，还有人说啊，这个摄像老师手机拿稳一点，我们的摄像老师是兼职的啊，所以大家就是原谅一下他。嗯，还有人问说是82年的啊，82年因为也是属狗嘛，今年是这个啊，说其实属狗这个生肖的短板今年是在主要是在哪一块？ 我找到这个了，这个是一个总体的那个大概运势，今年属狗的运势在排名里边是第10名啊， 真的还是不太好。 对，然后财运嘛是3颗星啊、事业是2颗星，感情2颗星，呵呵，健康2颗星， 都是短板是吗？合着就我补哪个，反正就是今年只有都是短板，所以只能获得这么多的水。 事业嘛就是会因为困难重重而萌生退意，结果就错失良机，这是在事业上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来训练自己的这种保持流的这个能力。就训练身体的这个保持，我能够一直在一个姿势里边待着，就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训练了你的耐力和意志力，然后再下一步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能不能找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把讨厌的变成喜欢的，你就可以很好的跨过这个坎。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感情指数是2颗星，对对对， 也是短板。 就是已婚的人士呢是因为疏懒，就是慢慢的感情变淡了，然后情感会出现问题。那对于单身的人可能就会有点不太公平，就一个是很难遇到合适的人， 再一个就是即便遇到了又因为表白的不对又错过了、 哦、表白的不恰当 对表白的不恰当、哦、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那么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其实是包含了已婚人士在内我们要来训练自己的是这种我们有一个舞动静心特别好叫那个拉提汉、嗯、拉提汉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游戏的主题就是专门来训练你用身体和对方接触如何用身体去感知对方的状态然后能够给到恰当的回应同时又能把两性关系的相处变得很有趣就要玩起来、 嗯、 对就生活中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天天都是那么点事儿，你得有趣得是能够玩起来这个关系才会比较容易越来越好所以这个是在情感方面的训练那在健康方面的话 也是两颗星这个 对健康方面是还真的是蛮让人担心的、嗯、所以那么在健康的方面就要来训练你的身体敏感度因为我们自己能够知道在身体刚刚有一点不舒服的苗头的时候就能够知道那个病灶在哪里它大概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有什么样的方法我是可以靠自己来自我疗愈呢还是我要去到医院要开药了要打针了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处理了这个是一个身体的敏感度 好这个刚才陶老师说的这个我也自己啊做了一下功课提前我去看了一下十二生肖的我觉得其中很有意思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刚才我们说这几颗星的这个链接在我的微博上面就有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能看到我发了今天周五我们会跟陶老师来分享这个内容后面有一个网页链接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运势第一名是小猪 对 今年的小猪啊我跟你说祝贺所有属猪的朋友们你们今年是啊荣登了榜首但是我们去看看他的感情指数 两颗星 他可是运势综合运势 number one 呢、 对 哎你看他的感情的这个就是他就相当于是他的短板了 对 吧两颗星而且呢我们这个链接里面也给大家解释了 对，但他的这个两颗星和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个又不太一样。就刚那个是你第一你遇不到，然后遇到了呢也容易因为表白的就是不恰当，对，然后又失去了。但是属猪的这个呢，他是说是那个耐心不够，导致了这个关系出现问题，所以他要训练的是自己的宽容度和耐性。允许别人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方式来跟你交往所以其实都虽然是感情上都需要提升但是提升的方法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对都是两颗星 对 然后呢我也关注了一下就是今年最倒霉的到底是就还真不是就是大家总觉得本命年肯定特倒霉你们以为第十二名十二生肖里边最倒霉的看起来最倒霉的是狗狗吗不是是龙上哪说理去上哪说理去而且呢龙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几个都特别短板财运事业感情 对 都只有两颗星 对 哎但人健康奔三颗去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点荡这整个状态还是有点荡 对属龙的今年的健康问题主要是在那个交通就是外出、 对很重要 所以其实真的还都是蛮不一样的那么在交通问题上面如果你要规避让自己不那么容易出意外的话他要训练的是一个规则性我要遵守规矩我要在这个规则里边去行事去行动那你就不太这个意外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好我们能不能回答一下刚才大家的这个就是82年的那个找着了吗？82年的狗狗的短板，我就有点忘了，我们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82年的我没看到那个楠楠，你能帮 我们又要换一下我们的运势换一下运势表。 对， 好，换运势表的同时呢，我把我做的功课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边有没有属马的。因为马呢我关注了一下我觉得这是还是个很神奇的这个生肖在今年的这个 82年的什么 狗 82年的狗 然后它这个整体运势排在了12位里边的第三位还不错 对 但是其实呢 财运感情啊也都不怎么样啊，这只有三颗星。事业指数我一看我就惊了，你知道吗？满分 啊。 这个属马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了。你们今年事业满分，你们就重点奔事业吧，好不好？今年， 对， 但是 感情也还好呀，就三颗星啊，就是财运也是三颗星。 但是很奇怪，你看他事业，很多人觉得我的事业指数不错，那我的这个财运的指数啊，也会像是这样，对吧？ 嗯， 为什么就他到这儿了，就只有三颗星了呢？就财运的运势并没 有 跟随事业走。 有一些工作是你可能那个地位。全那个江湖地位很高，但是你的收入并没有并不是说非常的好。 哦，是这样。 对， 而且要提示大家，这个马的这个财运里面是不是也跟他就比方说不恰当的投资啊，或者是消费，会有一些关系啊？我来看一眼啊，这个。啊，容易冲动不合理消费导致了财产的损失。 啊、 你看这个和你事业很蓬勃没有必然联系。 对对对对， 你事业蓬勃可能也挣得很多，但是财运只有三颗星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花了很多。 容易冲动啊，冲动消费啊，这个不合理消费。 哎、 那这个也是要培训自己的这种控制能力。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搞定了，就是没事儿的时候经常握握拳头。 就这么简单吗？ 对， 握住我挣来的钱，这种感觉。 对，真的是，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就握着拳头，养成一个那个握拳头的习惯，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动作它是有一个自我暗示的。 嗯， 就这些东西都是握的，我不会轻易撒手的，那么它就可以减少这种冲动消费的这个行为。 哦， 对， 这是一个我们能说是身体给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个 指示。对呀、 啊、 对呀、 啊、 就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嘛，就你是这么坐着的还是这么坐着的，就你的身体姿态它对你的心理是有直接影响的。 嗯，刚才还有朋友说听着上半段听到陶老师说这个立马把身体坐直了。 嗯， 有没有觉得过了大概20多分钟心情都有变好？ 嗯， 对，我们这我刚才解释了，我站着直播这是为了心情好，这是一。第二呢是提示大家，刚才陶老师用了几个很简单的方法，不管是我们就做握拳头这个动作可以增加一下你的，但是不是增加所有人的财运啊，你要对应一下你今年的这个指数不高到底是短板在哪里。 嗯， 好，我们可以说这个 82年的 狗 狗 了。 狗 狗， 对，82年的狗狗整个就还好呀，就是事业运比较不错。如果以前一直是在打工的，并且有了一定的人脉和资金，这一年就可以开始准备创业了。我觉得这是个蛮好的消息。 哦，事业运非常棒是吗？ 对， 可以创业了。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一年要多注意的就是自身的健康。就是健康可能会出问题，会出一些问题。 哦，82年的生肖是狗的朋友们，这个健康，我们给大家一个，就是他这个健康运势会比较低迷的话，像刚才这个财运啊，我们给攥拳头，那有什么提示大家的这个身体上面的给到心理的指示？ 就是会也是会比较多一些意外，所以就是尽量，尽量不要到处去，就有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的话，就不要到处乱跑就好了呀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多去散散步，然后多去一些大自然的场景里边去郊游啊什么的，这些会对身心的调养会特别好。因为我们前面说它是很适合事业上面会有一个飞速的发展，有一个。今年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2018年就今年了嘛。 嗯， 如果做得好的话，今年是可以在事业上咵升一个台阶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的飞跃，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副组长到了组长，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也意味着，当你的这个职位做得越高，你承担的责任越大，你承受的压力也越大。 嗯， 所以那么健康上面就会要格外的要学会给自己放松减压。那我们有很多这种舞动的静心练习，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帮你调整身心的健康状态。 好，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秋日廊桥说这个卡里不再充钱了，你就花不出去了，攥紧拳头。我觉得刚才陶老师在上半段说大家一定要坐直啊，这样心情会舒畅。到了下半时段，可能在北京的街头和办公室里会出现很多在握拳头的人。你们就知道啊，这是你们的暗号，你们就知道他在听876，来一起跟我一起做。还有人说了，这个是自己是94年的，像上半段我们已经说过了，94年的狗狗